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9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引下今天播出。党的18大以来，1700多万教师牢记总书记嘱托，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李克强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7次领导人会议时强调，坚持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次区域发展繁荣，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表示，阿富汗结束了政治上的真空状态，期待与中国展开合作。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8号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凝聚团队力量，在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我感到很高兴。习近平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做出新贡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2017年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的201个教师团队来自全国200所高校，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近日，首批教师团队的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学、科研等工作情况，表达了坚守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3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年来，朝鲜劳动党团结带领朝鲜人民不懈努力，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作为同志和朋友，我们对此感到由衷高兴。当前，朝鲜人民正在深入贯彻朝鲜劳动党8大决策部署，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团结奋进，一定能把国家建设得更好。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我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沟通，引领中朝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不断取得可喜成果，为中朝传统友谊增添了新内涵。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1700多万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新学期伊始，重庆石柱县忠义乡小学又迎来了八位新老师。通过教师选派、交流、支教等方式，学校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 今天我第一次上书法课，我感到很兴奋。 这几年，学校最大的变化是老师。我们学校的新老师有教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的，还有教英语、美术、体育的，增强了博足学科的师资力量，覆盖了所有学科，都备齐了。 忠义乡小学位于武陵山区深处，校长刘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两年前总书记来学校考察时对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牵挂。 我是希望看到有这样的扎根这里的这一批乡村教师为我们的国家也为我们的这些家乡培养这些优秀的后代。你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向乡村教师倾斜，全面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中小学引领奖学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相继推出，一直被视为教师队伍建设中短板的乡村教师难招难留等问题正在一一破解。2006至2021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300多亿元支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特岗计划已为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教师103万人。今年7月，九部门联合推出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将每年为832个脱贫县以及中西部陆地边境县定向培养近1万名本科层次师范生。 国家给我们乡村教师、乡村教育的这些支持，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作为河南省首批特岗教师，我选择扎根乡村教育，帮助我们农村孩子点亮人生梦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多次致信回信，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总书记以无上光荣这4个字形容教师的地位，勉励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方向。 总书记说，要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那么特殊教育的高质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同台竞技，享受同一片蓝天。 立德树人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落实好的根本任务，肩负历史赋予的重任，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广大教师矢志奋斗，托起民族复兴的希望。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思政教师陈明清带孩子们穿越百年，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安徽合肥市太湖路小学，段翠丽老师则结合一墙之隔的中国科大量子计算机的最新研究成果，启迪孩子们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 自主研发的量子计算机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现在是祖国的花朵，以后就是国家的栋梁，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总书记说，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我们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7次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李克强表示，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是近邻中的近邻，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我们应凝聚共识，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推动次区域可持续发展。一是深化水资源合作，充分尊重各国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正当权益， 共同办好第二届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和合作论坛，提升流域水资源管理能力。二是携手做好疫情防控，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优先向湄公河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开展疫情监测、传染病防控等合作。三是加强贸易投资，加速核准并尽快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四是推进互联互通，落实2030交通战略，加快建设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积极推进区域电力协调中心建设。五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保合作，实施好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第三期项目，持续改善民生。六是巩固政治互信，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秉持多边主义，倡导开放包容理念，维护次区域国家共同利益以及地区和平稳定。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指出中国的发展将给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各国带来新发展机遇，创造新发展红利。与会各国领导人赞赏李克强提出的建议，表示次区域国家应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抗击疫情、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环保等合作，推动实现可持续包容发展，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会议通过了相关成果文件，王毅、何立峰等出席。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确定了我国2021至2025年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 行动计划共分导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环境权利、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人权教育和研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实施监督和评估八个部分。行动计划指出，2021至2025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将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共同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加强对特定群体权益的平等保护和特殊扶助，促进所有人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总体平稳，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基础牢靠。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0.2%。受强降雨及高温天气影响，八月份鲜菜和鸡蛋价格环比上涨8.6%和8.4%，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猪肉供给持续增加，八月份猪肉价格环比下降1.4%，降幅比上月收窄。非食品价格总体稳定。八月份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1%，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价格均持平，交通通信衣着价格环比下降。 当前来讲呢，稳定 CPI 运行的这个因素啊，是在增多的农副产品、工业品、服务的供给是充裕的，市场的这个流通秩序是良好的，实现今年的物价调控目标基础是很牢靠的。 在工业品价格方面，受煤炭、化工和钢材等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工业品价格涨幅有所扩大，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9.5%，涨幅比上月扩大0.5%。专家表示，随着煤炭增产增供、大宗商品储备投放等政策措施效果显现，上游行业供给约束将逐步缓解。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利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防洪减灾方面，目前我国共建成各类水库9.8万多座，各类河流堤防43万公里，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的能力。 在保障饮水安全方面，十三五期间，全国2.7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以提升，171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 十三五期间，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从82%和76%提高到88%和83%。 此外，2020年我国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28.0%和39.6%，全社会用水效率显著提升。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横琴前海开发建设的有关情况。 今天的发布会首次以北京、广东、香港、澳门四地直播连线方式举行。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按照刚刚公布的两个方案，横琴合作区将重点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四大类产业。前海合作区面积从原来的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为深港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 为澳门的产业多元化发展创造条件，进一步促进粤港、深港打造改革开放的高地。 两个合作区方案的正式公布，标志着横琴前海建设进入全面施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到目前，已有累计4578家澳资企业完成注册，314家澳门企业在横琴跨境办公。 根据总体方案，深度合作区将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 目前在前海注册港方企业都达11500家，涵盖法律、建筑、金融、物流、信息、科技等现代服务业。 中央政府公布前海方案，将港深合作推向新的台阶，使两地更好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两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大动功能。香港商界及专业服务提供者已经积极准备迎接前海方案，为港人港企带来新的机遇。 据介绍，下一步中央将在财政税收、金融开放创新、海关监管创新等方面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加快发展。9月9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南亚国家政党对话会在南宁举行。对话会以加强政党合作、共谋经济发展为主题，来自东南亚南亚国家40多个政党的领导人、青年组织负责人以及政府代表与300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会，约30位驻华使节等外交官现场出席会议。与会政党政要高度评价中共18大以来，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和促进民族团结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愿同中国共产党深化交往，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同东南亚南亚国家政党对话会共同倡议，并举行了相关论坛。 本学年开始推行的公民与社会发展课近日在香港高一年级全面铺开，课程以香港问题的由来作为开首，让学生了解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着重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积极态度和国民身份认同。 我们希望未来的改革是将我们这个教育回归到一个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一个教育体系，作为我们未来对教育的期望和目标，希望培养才德兼备的人才，爱国爱港的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8号0至24时，31个省、4个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86例。截至9月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2458万2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日前对腾讯、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约谈，要求相关企业和平台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将有关要求落到实处，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大督查力度，严肃处理违规行为。据了解，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将于近期上线。综合考虑七月以来台风、强降雨、干旱对河南、浙江、内蒙古、陕西等有关地区水利设施及牲畜饮水造成的影响，财政部会同水利部于近日下达水利救灾资金4.5亿元，对受灾地区修复水毁水利工程、兴建抗旱所需水源等给予补助。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暨2021国际投资论坛在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以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主题，近100个国家和地区、800多个经贸团组、50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参会人数预计超过5万人。本届投洽会举办各类活动87场，其中重要会议论坛研讨活动33场。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未来5年，国家电网将投资超过2万亿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其中将投入500多亿元用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完善各级电网网架，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构建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产业体系。规划明确，到2025年，上海产业基础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为打造成为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的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和全球卓越制造基地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开展1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68896件，同比上升34.58%，特别是在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领域，督促清理被污染水域面积30余万亩，督促查处销售假冒伪劣食品33万千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准，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正式向社会发布。新调整的名录共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55种和40类，与原名录相比，新增野生植物268种和32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奥委会今天就新周期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独家奥运转播权合作举行签约仪式。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2030年2届冬奥会，2028年、2032年2届夏奥会，以及2032年以前举办的所有青奥会。据了解，全球首个 4K 加高清同播的24小时开录上星电视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将在年内开播。央视奥林匹克频道数字平台也将同步上线。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在全力备战北京冬奥会。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朝鲜于9号0点开始在首都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举行民间及安全武装力量阅兵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并检阅了部队。在举行升旗仪式和鸣响21声礼炮之后，朝鲜10个市道的工农赤卫军方阵、各行业方阵、大学生方阵、朝鲜社会安全军特别机动队骑兵方阵、军犬搜索方阵等先后走过主席台， 阅兵式结束后，现场还燃放了礼花，并举行了朝鲜学生青年舞会。 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沙欣八号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阿富汗结束了政府真空状态，目前首要任务是缓解国内人道主义危机。他还表示，阿富汗期待与中国展开合作。 That means that we can bring about 组建临时政府意味着我们结束了政府此前的真空状态，我们要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必要的服务。 沙欣表示，塔利班希望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更多沟通，达成相互谅解，同时希望他们也能在政府中担任职位。他还指出，当前阿富汗面临多重挑战，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缓解国内人道主义危机，营造国内和平环境和重建阿富汗也是政府的工作重点。在谈及与中国的关系时，沙欣表示，阿富汗期待与中国展开合作。 我记得在之前的采访中，您多次提到中国，您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期待呢？ 我们政策的基础就是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国是阿富汗的一大邻国，我们非常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共同努力重建阿富汗，也希望阿富汗有机会成为中国和其他邻国连接的枢纽。 沙欣重申，阿富汗不允许任何人在阿富汗内部进行任何危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恐怖行动。谈及美国，沙欣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占领阿富汗20年，他们试图通过军事行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举措失败了。未来如果美国想要参与阿富汗的建设，阿富汗欢迎他们。如果美国继续对阿富汗怀有敌意，那么阿富汗政府也将予以回应。八号，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呼吁前政府官员返回岗位，继续为国家效力，并表示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2164万8869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58万2338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45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5.2万例。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全美超过95%的县正经历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这也是美国疾控中心开展病例追踪以来最严重的情况。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数据显示，截至七号的一周内，全美共有2396名儿童因新冠肺炎住院，为疫情以来的最高值。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自今年8月开学以来，密西西比州有近1.9万名学生和3000多名教职员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8月16号以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公立学校已有13名非洲裔教职员工死于新冠肺炎。全美35个州的大约14100所学校被迫暂停线下教学。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八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市的115处公共设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活动，包括集体默哀、向纪念碑敬献花篮等，纪念二战列宁格勒保卫战80周年。圣彼得堡原名列宁格勒，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军队封锁列宁格勒近900天，当地居民顽强抵抗，赢得了最后胜利。也门政府一名官员八号说，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也门中部马里卜省发生激烈交火，过去48小时内至少87人在交火中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马里卜省是也门石油主产区，也是多国联军指挥部所在地。近几个月来，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多次发生激烈交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八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显示，7月初到8月，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快速蔓延，多数辖区外出就餐、旅游等活动减少，导致经济活动放缓。同时，供应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继续制约部分经济领域增长。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